云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不懈推进厕所革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务院日前发文部署深化互联网一家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到本世纪的中叶，中国工业互联网的综合实力要进入到世界的前列。中国工程院日前产生了67位新当选的院士，包括比尔盖茨在内18位外籍专家当选外籍院士。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消息，预计到2020年，我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并有望成为好莱坞之后新的世界电影制作中心。目前包括上海、浙江、北京在内各地2018年度公务员省考招录陆续启动，根据时间的安排，京考已经开始报名，计划招录4272人。空军无人机部队近日在我国西北某地首次组织了大强度昼夜连续出击演练，多个无人机机组使用导弹轮番攻击，全部命中目标。国产外米载人潜水器近日完成了关键的载人球舱开孔工作，计划到2020年进行海试，届时潜水器可在全球任意的海域进行作业。今天起，一股强冷空气将会影响到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东北等地的气温降幅可达到10到14摄氏度，华南地区持续回暖，广州、福州等地的气温将会重返25摄氏度。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交通拥堵以及排队影响出行。第三就是提醒乘客朋友们要减少携带行李，尽量在办理直接手续的时候办理行李托运手续。那第四呢，就是提醒团队的乘客朋友们了，要尽量提前的汇合，分散过检。第五就是大家在确认托运行李当中是否携带了禁止托运的锂电池、充电宝、火种等物品，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及时妥善的处理，以免影响旅行的行程。除了机场方面的出行之外呢，开车路上同样也要注意安全。冬季来临之后，多雾的天气是经常的出现，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开车呢是非常有影响的，容易引发追尾碰撞这样的交通事故。交管部门也提醒，如果雾天开车呢，遇到三种不同的路段，开车的司机一定要采取相应正确的驾驶方法。当我们行驶在 S 路的时候， S 型道路上的前后车距呢特别不容易控制，如果再加上雾天影响视线，很容易发生追尾的事故。所以我们在行进 S 路时尽量使用近光灯，这样可以看清楚地面的标识，沿着标线去保持方向，防止跑偏，可以使安全系数提高不少。其实在长下坡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了，不少司机朋友习惯在行驶到长下坡路段的时候长时间的踩住刹车，那这样可能会导致制动器失效，尤其是雾天制动器呢敏感性会下降，所以不要单纯的依靠制动去减速，要选择低档位去降速。除此之外，不要空档滑行或者是熄火滑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九九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开车路上记得注意安全哦。 每个你比我狂和热，掌声和鲜花，欢呼和光。

为了吸引优秀的青年学者，重庆大学日前决定每年投入1亿元的人才经费，并为尖端的人才开出最高120万元的年薪。第54届金马奖举行了盛大的颁奖礼，口碑佳作《嘉年华》斩获了最佳导演的荣誉。该片自上映以来的口碑呢一路走高，成为了2017年最值得看的一部华语影片之一。目前该片也正在全国热映当中。 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话说到嘴边怎么会转弯？你的微笑像月弯弯，气氛好浪漫，需要你陪伴。睫毛弯弯，眼睛眨啊眨，心动的世界变得好好玩。来玩大风吹吹什么？吹一见钟情的人。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却只能把你放在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原谅这世界。 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无所谓无所谓，我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 总是说生活呢要有仪式感，这样才会让人觉得意义被得到了重视，也会让生活充满了小确幸。那除了要过好每一个纪念日之外，其实每一次的体验也是一种仪式感的表现，就像每一次试驾都会让我们觉得异常兴奋一样。在2017年的11月26号，由将近30家华北地区的核心媒体、专业车评人以及自媒体达人组成的2018款 DS 华北区媒体试驾团，从长城华美达酒店出发，历经公路边队进行了试驾体验环节，到达了长城脚下公社。天气虽然有些寒冷，但是能够真切零距离的去体验2018款 DS 全系升级的车型，也让媒体试驾团热情满满。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浓郁的法式浪漫氛围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奢华科技体验。DS 也说，他们真是每一位媒体人和车友的感受，通过制造更加低碳、更加健康和更加智能的汽车，让中国消费者去轻松地拥有触手可及的豪华。他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试驾，听到更多有态度的声音。 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喜欢电影里的速度与激情呢？那一种帅气的外形、蓬勃的动力，还有高亢的声浪，忽然有一种心情非常激动和愉悦的感觉。很多人从小的梦想呢，就是拥有一辆超跑。虽然说购买超跑很吃力，但是体验超跑，如今却因为他们的存在，成了一件简单的事情。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跟我一起走进 Wagons 光速超跑。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Wagons 光速超跑俱乐部的创始人兼 CEO 李小勇，很高兴做客九六九。Wagons 光速超跑其实，从名字上就可以听出来，我们主要是围绕超跑做内容，具体的业务就是超跑的自驾租赁，还有一些商务的接驾，比如还有一些劳斯啊、宾利啊这样高端车的这种婚庆进展的这种服务。 高性能的车和超跑永远是让人兴奋的话题，高转发动机的迷人声浪，眨眼间在视网膜上留下的那种模糊的残影，还有那堪比飞机起飞时窒息的推背感。但是超跑从消费层面就限制了一部分的人群，让人望而却步，所以涉及这个行业似乎是一件刺激但是又冒险的事情。 有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做这个超跑这么高大上，是不是一拍脑子就去做这个事儿了？其实并不是，做这个事儿我们应该有了2年的积累。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母公司玄铁科技是做这个互联网金融这一块业务，然后涉及到了车贷，通过新车呀、二手车呀这样逐步的渗透，对车这个领域有了特别深的积淀。2015年底在重庆那边涉及了那个二手超跑的这个买卖这个业务，做了很多的积累，包括人才呀、行业经验呀、渠道，就是做了很多的积累，进而推出了现在北京这个超跑租赁的这个项目。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 通过长期的积累， Wagons 虽然是初创，但是已经收获了不少的粉丝。从成立以来，举办过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也都深受好评。 做这个项目的初心，其实一方面源于一个热爱，其次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崇尚一种高端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群体这些所有的人，我们希望把我们自己爱好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社会上更广泛的铺展开来。对于我们来说，超跑这个项目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高端生活的体验的方式。 目前 Wagons 正在朝着他们预期的方向进行发展，甚至超出了他们的预期，对未来的市场和发展他们很有信心。 俱乐部会员的话可能也有几百位了，不光是符合我们的预期，是甚至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期。可能我们最开始对这个需求，我们认为有需求，但是可能还是有点低估这个需求。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市场完完全全没有很大程度去激发它。说的直白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做超跑这个品牌还没有深入到更大的范围去。我相信当我们的品牌深入到更大的范围，按照我们的计划去在全国推进各个直营店的时候，让这个品牌更让超跑租赁这种品牌更深入人心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需求会激发得更加充分。 如今参与 Wagons 试驾的人越来越多了，曾经只能在大屏当中感受到的速度与激情变得真实，可以触摸，甚至你可以去体验驾车的那种感觉。听到这里真的会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期待感。 Wagons 可以提供像奔驰 SLS 以及玛莎拉蒂、法拉利这样的豪华跑车的体验试驾。如果说你还没有尝试过，甚至没有体验过，你可能就永远不会知道这些超跑们是不是 get 到了你对所有汽车的幻想。 我们的 slogan 就是要做全国最专业的这个超跑运营商，就是我们希望在全国的一线城市，包括重点的二线城市，布局我们这个超跑租赁 Wagons 光速超跑这个租赁的项目，让更大范围的人能够有机会去享受这个东西。 如果你也喜欢马路两侧的喧嚣和发动机的轰鸣声，还有情绪的沸腾点，体验一次试驾超跑真的是很不错的选择哦。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喽。

收听到的是9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有人说许巍让我们收获了一种梦想的实现，那这样的感受呢，其实不只是因为他唱过的那些歌，还因为他曾经为别人写过的歌。几乎每一首歌里我们都能听到许巍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也代表了我们每一个热爱生活和理想的少年。老狼的《晴朗》这首歌很多人都十分的熟悉，最初宋柯请许巍复出为老狼写歌，那许巍呢也是写了一首歌送给老狼，而老狼却中意许巍在录音棚里一晚上写出的这一首《晴朗》，许巍大度地把这首歌让给了老狼，于是便有了老狼版本的《晴朗》。 如梦幻如空

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各位旅客您好， 这里是服务台失物招领中心，有旅客在站台拾获笑容两个，在不爱座上拾获良心一枚，尚未领取的还有功德心、责任感、爱心。有遗失的旅客，请速至本处取回。和您一起思考，在人生的旅途，我们丢掉了什么？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走的那天， 妈，我得走了。 哎呦，包好沉呢。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这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的。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伦，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汽车钥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汽车钥匙了，而是时刻解决我们一些开车人的烦恼。有人认为汽车钥匙只是开门的，其实不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了车以后就直接用，很少有人会真的耐着性子看一看那一本厚厚的汽车使用手册。其实汽车的钥匙有很多功能是需要我们去了解的，比如汽车钥匙的寻车功能，它就是利用了遥控或报警装置，按下按钮之后，车的喇叭会响，双闪灯也会亮，方便在车较多的地方快速找到自己的车。仔细的车主可能发现，一般车钥匙上有三个按钮，一个是开锁，一个是上锁，还有一个是后备箱。但其实有些车钥匙有四个键，就是在三个键的基础上增加一个红色的按钮，这个红色的按钮上会标有喇叭的形状，或者在上面印有 panic 的字样，术语叫寻车键。使用场景是在停车场或者是小范围区域内，车主找不到自己的车的时候，通过按寻车键，车辆发出响声和灯光双闪，让车主快速寻车。用汽车钥匙还可以熄火之后关车窗，省去了重新启动车的麻烦。熄火之后才发现车窗没关，一般都是会重新启动然后关车窗吧。实际上这样持续点火熄火对发动机也是一种负担，会缩短发动机的寿命。这种情况下用遥控钥匙就可以解决，下车后长按锁车键，可以遥控关闭四个车窗，这是一个非常方便而且使用频率较高的功能。当然了，不仅可以熄火后关车窗，在没打火前还可以开车窗。当然了，这个功能在夏季的时候是非常实用的，烈日下车厢被晒得滚烫的，如果想提前开窗散热可以试试看，长按开锁键数秒，四个车窗是不是会一起打开？当然，有些车没有这个功能。